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光波旁耳边。87.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改革开放40年来，特别是进入“十一五”以来，北京市文化产业在构建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和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当中的作用日益凸显。目前已经成为新时代推动首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请听报道。 根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测算结果，2017年北京市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突破了2700亿元，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近1/10，居于全国首位。北京市规模以上文化产业法人单位达到了4400余家，从业人员超过了60万人，收入合计超过了10000亿元。北京市统计局社会处副处长郑瑞芳说： 2017年，我市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占全市 GDP 的比重接近10%，比全国平均水平高5个百分点，在满足人民文化需要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时，首都文化产业积极对接互联网加战略，加快发展移动多媒体、网络视听、数字出版、动漫游戏等新兴产业，形成了包含创作、出版、运营、发行以及产品开发的全产业链，成为短视频、自媒体、知识付费等新业态创业公司的聚集地。此外，北京公共文化财政支出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保持同步增长。2017年，北京市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将近210亿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与此同时，像团体旅游、观剧观影、体育健身等文化娱乐服务消费支出占到居民家庭文化娱乐支出比重超过了70%，居于绝对主导地位，市民的文化消费升级趋势明显。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西周晚期文物青铜虎鹰昨天由国家文物局正式划归国家博物馆收藏。这尊原属清宫旧藏的青铜器1860年被一名英国军官从圆明园劫掠而去，一位境外私人买家今年在英国拍卖购得之后捐赠给了国家文物局，让这件国宝时隔158年之后重回祖国。入藏国博的青铜虎鹰未来将在馆内展出。为了方便观众安全有序的参观，减少排队等候的时间，自然博物馆将从本月17号14点开始实行分时段预约参观制度。根据预约规定，自然博物馆将实行实名制预约参观，门票提前3天预约，约完为止。个人观众首次预约需要用手机号码注册，团体观众通过北京自然博物馆网站审核资质之后才能提前预约。北京意象诗画海淀绘画作品展正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将持续到本月16号。近日，北京保利2018年秋拍养殖迷膏中国古代书画夜场在开拍，过云楼旧藏文征明《西塘宴别图》以咨询价形式上拍，7650万元追锤，加佣金最终以8797.5万元成交，刷新了文征明作品拍卖记录。 以上内容是由小一编辑小东为您播报的。 好，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本市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晴朗的天空下光照充足，最高气温一摄氏度左右，扩散条件比较好，风力不大，比较有利于人们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昼夜温差大，早出晚归要注意防寒保暖。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偏南风2-3/4级，最高气温一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4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下面请您收听住宅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宅876。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三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你是不是很想装修办你很多年的老房子？你是不是无法忍受3-4个月的装修工期？你是不是还在为装修大搬家而发愁？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是3个月，也不是7天，是3天，3天老房变新家。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环保工艺，您不需搬家大折腾。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全程样板房征集，20平客餐厅8800，豪装品质，010-855-30566，010-855-30566，活动详见店内。 新年新气象，冬季装修就找一号新家老房快装。一号新材安全环保，无粉尘无异味，冬天也能高品质装修。新年新生活，除旧迎新，就找一号新家老房快装。20平客餐厅8800，3天老房换新颜，新家迎客倍儿有面。12月30号，一号新家跨年盛宴，全屋装修提前订，2019不涨价。010-855-30566，010-855-30566，活动详见店内。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越成长越爱家。 今儿这期节目的话题，您知道我之前跟这个咱们这嘉宾聊的时候啊，嘉宾很感慨 啊，我以为是嘉宾说别这么敏感的话题千万别让我说， 因为这话题其实是嘉宾推荐给我的。 特别好，哎呀，就是今天的内容主要跟他的名字有关系 哦， 因为你看这个名字本身在影视这个行业当中也很好嘛， 是是是， 对吧，又当导演又当武术指导的， 对对， 所以应该有一席之地，所以我相信在家装市场当中他说这个没问题。 对，因为之前这嘉宾在咱们节目当中也来过， 是 当时看过一些他做过的一些作品，哎呦，确实不错 哦。 说实话，确实不错。 好，这里是住在876，欢迎大家收听我们周一到周五中午的这个时间的直播，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浩洋。 当然，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开始的时候，还有一个信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号新家12月30日，一号新家冬季关爱老房行动盛大开启。抱歉，让你们久等了。一号新家老房快装，豪装品质，3天老房变新。一号新材安全环保，无粉尘无异味，让您告别传统装修繁琐的流程。咨询专线010-855-30566，010-855-30566。活动期间免费上门量房，免费出改造效果图，并送价值298元名牌颈椎健康枕一个。前20名签约客户加送价值2300元的智能门锁。12月30日，一号新家跨年盛典，超多惊喜，终极约会，全屋装修提前订，2019不涨价。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无需搬家，豪装品质，3天老房变新家，010-855-30566。一号新家老房快装，一号新材安全环保，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6，活动详见店内。 当然了、具体的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到他们一号新家他们自己的场馆当中，您可以去品鉴一下。 是的， 对，然后跟他们的设计师沟通一下，看您满不满意，然后您再做决定。 没错， 而且我觉得人家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如果您说哎我比较有兴趣，但是你们那儿太远了， 我住在大西边，我奔大东边不是很方便，没关系，您只要打这个电话855-30566，他们的设计师主动到您家里去帮您看。 真的 啊，真的真的 挺好， 是是是。来说回到我们今天的内容，首先要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 今天的嘉宾是唐上堂装饰设计公司设计总监，程晓东设计工作室设计总监程晓东先生本人。 好，谢谢。 今天这么难的一个话题是你主动要求说的。 对，其他的话题大家可能都比较了解，这个是大家也就是目前装饰市场行业里面大家公认的比较头疼的话题。 是，而且每每一提到装修的时候，可能这个都是个主要话题。 对，是这样， 对吧？ 嗯， 所以一说就是我到底是比如说半包还是说全包啊等等，都会提到这个议题。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吧？ 对对对。 来吧，今天我们就来说说我们晓东提的建议，说的这个话题。就是装修当中是不是一定会出现增项呢？简单解释一下。我相信装修的朋友都知道，比如说在跟装修公司签一些协议的时候，也许是一个开口合同，也许是一个闭口合同。 对 啊，然后一般的开口合同，写的价钱都是，比如说150,000啊，把您这100平的房子装修完，但是有可能啊，就是上下浮动5%， 多退少补 啊，对，多不退少得补。啊，反正有这么个意思。或者说啊，如果有什么争议的话，咱们再面议啊，在协商。 是 啊，类似这种实际上都是开口合同，但是闭口合同呢，就是说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对， 写了，比如说150,000就150,000了，不再加钱。闭口合同。 那这么听来，我觉得闭口合同可能会更好一点。可以这么片面的理解吗？ 相对来说吧。只是相对来说，所以先得问问晓东，哎，装修当中是不是一定会出现增项呢？ 这个严格来讲，肯定是要有的，会的。对，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是 为什么 呢？这个装修啊，它不同于任何其他一行业，特别明显，就是说你选的材料和你施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它时不时的就会产生，你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你没有心理准备，这种增项是不确定的，一般情况下都会有，或多或少，指的有的可能是就大家忽略了，就无所谓了，就不增项了，但有些比较严重的，你肯定还是要需要增项的，就是大家没有预知到的。 那是不是我简单的可以理解成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呢，就是我原来啊，比如说上个月我做工程的时候，我们这大新版啊，大概您这屋子20,000块钱 OK 了，谁知道一个月之后，现在我装这个房子的时候，大新版涨了，涨到23,000了，这是我没想到的，所以往上上浮了这个钱，这个没办法， 这 是市场调节， 对，是的， 有这种可能吗？ 有这种可能，但是一般装饰公司签合同的时候，一般开工比较快，就很少有那种就是说你定合同了，设计都定稿了，然后在一年以后再开工了，这种相对也少，一般都是这种情况出现在豪宅上，就面积特别大的，就别墅类的 house， 那这个设计周期本身就长，半年或者一年，那么他动工的时候签合同，可能前期都就签完了，等可能半年或小半年才开工，那这材料量确实涨价了，或者人工费也在涨，但是呢成本上无形中增加了，但是一般的装饰公司，有良质的装饰公司，他不会因为这些材料涨了会管甲方要钱啊，这种情况不会有的，但是一般不排除好多这种藏着水分的在里面，有一些猫腻的，故作手脚的这样，那这种情况肯定是要有的。 好，那另外一种可能，也是很多的所谓的甲方，或者说很多的用户啊，那个咱们服务的对象就想，增项一定是因为装我这房子150,000本来就能完的，最后人家公司想150,000我没挣钱，不行，往上上浮。啊，东西南北我全都给他往上加一点，最后就加出来那个钱了，是吗？ 也不是不能这么理解哈，但是说的也对，那个这些怎么解释的这个挺微妙啊，这个它首先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有好多装饰企业，它是这样做的，它是把这价格做的比较低，就低价格切入，然后高价活出，就是说我定的时候是150,000，但大家很明白，这150,000根本就没有利润。 那没有利润我给你白白的工作几个月甚至一年，那不是不可能的，有成本在无形的增加，这你保管理成本还有说其他杂七杂八看不到的，所以说他肯定会想方设法的把这钱挣出来。那怎么挣呢？就是他在你做设计也好或做施工的过程做报价的时候，他会隐瞒一些就是你看不到的东西，就是你不提出来我就不写在里面。那所以说这个东西它肯定将来要发生，等你一旦动工的时候会突然发现，哦，问题来了，一个接一个的，一个接一个无休止的这样，因为它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增项，只有增项它才能把利润挣出来。 嗯，就我不问他不说，但是这事儿肯定会碰见。 对，必须是要产生的。就是比如说我这一看这房子很老了，就是70年代或者90年代这中间这阶段建造的，你想这房子质量早就过去了，这种本身的质量就不好，那么到那施工进场的时候又发现好多弊病，漏水的，然后墙壁脱落的，可能就裂缝的，那你在你进场的时候他不说也不给你写在里面，那咱就签合同呗，按照正常程序流走。但你在施工的过程中就会发现，哎呦不行啊，这墙皮我都必须铲到水泥或者漏的砖，然后我再把它找平，找平一看厚度又挺厚，3到5公分，好，这都是钱，1公分都是钱，1公分半又是钱，2公分又是钱，3公分还是钱，越厚还越贵，那这钱肯定是要发生，但他不跟你说你也不知道，这就是提前给你设计一个套，我们叫坑，你提前就掉坑里了。 哎呀，哎，那咱们往正向来说说 啊， 比如说什么样的增项这是正常的，就是从用户的角度来说，哎，我理解你这么增项我觉得合情合理，但是有一些增项哎就不合情合理，能给举个例子也行。 这个挺明显的，合理的一般都是甲方要求的，这都是合理的，因为他可能装着过程中会发现，哎，我不喜欢这个， 嗯， 我又不喜欢那个，这个吊顶我觉得这种有点矮了，能不能让我再高一点，那这无形中自己改变的，可能要给一些成本或者费用，这样这属于增项是合理的。还有一些什么合理的，就是大家都不可控，就是甲方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那么乙方施工单位或者设计师他也看不到未来这个位置会发生什么，但是当你施工过程或者把它拆掉的时候会发现，哎呦这出了个东西，这个出了个大水表，这快烂掉了，你说这个你是弄还是不弄啊，这管道井已经漏洞了，你这排风怎么弄啊，你这就是看不到的，你拆砖一拆这里边的问题就出来了，那这就是不可顾的，就是它也不可控，它也不可预知，那这种增项属于合理的。 嗯，哎，那怎么避免这个发生呢？ 嗯，这老房装修不好避免，尤其是这种改造性比较大的豪宅这类，比如别墅类的，这个不好预见，你尤其好多地下室你一弄好里面漏了，这你根本看不到它什么时候漏的，只有到雨季来的时候你才知道，哦，又漏又潮又发霉的，但你前期你可能不知道，但就是凭经验来讲，那可能是对地下室进行防潮防静电处理，那可能就是提前某一些设计师或者装修公司比较，就是说比较权威的一些或者年纪长的设计师，可能经验比较多，他会考虑到，他看的时候一看，哦，凭经验来讲，说这个问题将来可能会发生。 嗯， 那么他在跟甲方谈的时候，会把这个事情直接告诉他，负责任的跟他说，哦，你看这个未来可能要出现什么问题，那么提前预估一下，说这个但如果想做，大概是什么一个费用啊？他甲方一般都能接受。 嗯， 那这种就是比较，就是提前就能看到的。但有些就是没有经验，现在的设计师越来越年轻。特别年轻，可能都是90后，恨不得2000年以后的。 嗯， 那么呢，他们刚走上社会的时候，他们经验就少，相对的来少。做新房可以，就是刚装修完的、刚交付完的房子，一般质量还可以的情况下。但这种相对这种大一点的项目，或者说，涉及到拆改的这种的，就不好控制。 嗯， 那必须经验的设计师才能看得出来。 嗯，哎，那如果要是确实有增项了，然后甲方又觉得不行。我就不想要这增项， 嗯， 两边谈崩了，那有什么办法能缓和或解决吗？ 嗯，这种情况我也听说过啊，这个一般大家都是心平气和，最好是坐下来慢慢的谈，就把话说开了，这样是最好，就别有误会。可能这个施工单位非常非常负责任，也可能这个业主也非常就想省钱，他也想不想掉这个坑里，或者说你是不是故意的弄一个，这有的时候是误会，他有的时候认为这增项就是不合理的。什么都是不合理，我一分钱不想出，我跟你签这么多钱，我就你把活都给我干了，什么活都给做，其实也不合理。就从这方面来讲，这种甲方也遇见过，好多装修公司或者同行的设计师也谈了，我说好嘛，这你像您刚才说15万，我就想做20万的活，你这些都给我包在里边了，其实是不对的， 嗯， 啊，或者反面上从设计师这个或者装修公司来讲的话，也是有一些就是说增项，那增不明白，那你讲啊，为什么要增啊？就是说你可能说原来说我就前面就要俩插座，突然间我又加一跑步机，我又想加一加湿器， 那就又蹦出俩插座来，那你这肯定是属于增的范围之内。 嗯， 但看量多少，一般少的情况下大家也就默认了，也无所谓，一个两个的，对吧？但是大部分业主头疼增项原因就是说数量太多。 嗯， 就是增的时候比想的要多得多。 嗯， 对，不可预知的特别多。 嗯， 所以说最近这几年非常流行的叫闭口合同。对，流行，但是闭口合同也有坑在里面等着你。 比如 就是说，现在咱还举那十五万的例子啊， 嗯， 对，就是说，你比如说签一十五万，我就闭手，什么都没有，但他合同写的非常清楚，就是在我的设计和我施工的范围之内的这个闭口十五万可以，但是在之外的肯定是不可以的 啊。对， 对， 就是类似于你说，哎，都装完了，好简单啊， 嗯， 给我加一吊顶，啊，石膏吊顶，不好意思啊，合同里没有，没关系，那单加，那个我还想弄一个那个。百宝格，那您这个闭口合同里没有，没关系，我单价，所以这都算外加。 对，闭口合同也不是说就是完整，一般就是说还是说看这个就是这设计师或者说装饰单位装企负不负责任。如果他真负责任的话，他会把这个说得清楚；不负责任的，往往都是说，一般现在都是竞争嘛，他会把这些好多东西都隐含掉。他跟你说，你这个面积我这么多钱给你装完， 嗯， 他老是这样跟你讲一个话题，但是不讲里面细节的。就像你说，咱们说买一车是什么配置的，很简单，那越是高配的肯定是越贵的。 对， 你说我买一个6万块钱，我想要15万高配的车，那肯定不是现实。 是的， 对，他是他卖给你的肯定是最低版的。 嗯， 啊，这是这个价格，所以说你想要那东西肯定是需要的。如果说他不想去挣这个钱，他会可能说就不要了，也不跟你提这事。 嗯， 但是说如果他不挣钱了，这个15万肯定是包不住的，他会想方设法的让你掉在坑里边，让这一做。 是的，是的， 这个还让你心甘情愿的，一点怨言都没有。 是的，对，是的。就是我曾经看过一篇帖子， 嗯， 啊，人那帖子当然说的不知道对不对啊， 嗯， 但是我觉得人说的还挺有道理的， 嗯， 人说实际上装修一个家基本上是三方面的人， 三方面， 哎，三方面的人在挣你的钱， 嗯， 第一方面，建材啊，比如说无论是软的和硬的啊，这些材料的这些，你看不见的和看得见的，你那材料得有一部分钱啊， 是， 所以这里是有一部分水分的， 嗯， 对吧？但是你又不是这个行业当中的人，你不知道应该怎么去跟人聊价，对吧？你最多也就是人说， 嗯， 您这个房子一共，需要这些材料10万900，哎呀，你想了半天。能把那900去了吗？可以啊，没问题啊，啊，也就是这样， 特别痛快， 是是是，所以材料是一方面， 嗯， 第二个方面，设计师也是一方面，因为人家不光给你设计是需要一定费用的，然后再其次，比如说他在找这些啊，比如说新风系统啊、地板啊等等，都跟他关系很好，所以他从中会有一部分相对关系的价格， 明白了。 但是给你的不可能是关系的价格， 嗯， 这也是一方面， 等于吃回扣。 哎，是的， 嗯。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干活的人，干活的人就是我们所谓说的工人。那工人有能力强的，或者是能力低的，这也不一样。 嗯， 那人那帖子里说，就类似于现在分包，类似于比如说小东他们公司说了，好了，那个浩洋，你们家这房子20万。嗯，包工包料包什么全都有了啊，干吧。好像说可以啊，没问题啊，来签合同，给你20万。然后小东又跟我说了，伟子，你们队儿没什么工程啊， 你们队儿 啊，这包给你了， 嗯， 15万你干吧。干啊，总比没活强啊。我15万拿了，直接小东他们挣5万。 啊， 我一想15万我也没利润，不行，我再往外包小胖了。哎，我这儿有一活啊，10万你干吗？小胖行啊，干啊。 嗯， 所以最后装出来这家表面看没问题，但是实际上的质量差很多 啊，哦， 所以你想就这三方面嘛，所以就这些，哎，我觉得说的还有点道理哈。 嗯，似乎是有道理的。 当然咱们就不用细解释啊， 对对对， 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今天上节呢到这儿先告一段落。 嗯， 刚才小东呢简单跟大家解释了一下关于增项的这个问题，算是讲得很清楚了。我们到下半节的时候呢，有具体的听众会问一些关于增项的问题，我们也简单的给听众朋友解答一下，好吧 ？OK， 嗯，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本节目由一好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好新家。 注意注意，一好新家新品老房快装服务登录京城。

这个刚才咱也聊过这个话题，就是他可能是什么，他是这样，就是说他签这合同，首先就是这个公司啊，或者这个平台也好，装企也好，就是这个企业他首先是不是有良知的，如果他就是想价格非常低的把这合同给你签了，那注定了后边你肯定是有增项。他说这个三万多呀，我认为就是说这种就是明着必须得增的，但是他可能不知道，就他也不知道这将来会有这个问题产生，那他就开始装了，他认为这个可能这个一口价的合同做好了将来没有问题，但是他装着装着他就发现人家就会给他把这个漏点，就这个问题给他暴露出来，让他自己来看，你看这个位置怎么怎么着的，你看这墙都裂成这样了，你是不是得修补一下啊，啊，这个防水已经漏了，你这个排烟系统又不好啊，你看你要不弄我也能给你装按照原价格，但你要想好呢，那你看是不是得改一下啊，怎么怎么着的，这个就是说，他说我们原来别人家这个都挺好的，你看怎么到你家就会有问题呢，那你看你是不是你家这房屋或者说这老房老化呀，或者某些设备设施不好啊，是不是需要更换呀，那他也看这也确实需要更换呀，就为了常住那肯定就同意了，那同意了这增项就产生了吗，这个三万多很正常啊，这个我都觉得就是这个就是说他本身想的就是给你一个坑让你往里跳，跳完之后好要那三万多，所以这个费用他就找不回去了，他可能签这合同的时候他也当时可能不排除啊，他可能是想找一个性价比更高的或者是价格更低的，说你看我这一口价我就这么着了，你给我弄吧，但是你的要求是偏高一些的话，或者你的对某些产品或者是设施质量方面要求特严，那么你就会产生增项，因为你看着不顺眼你就得去改，或者认为这就不行我就得去换，那这就是产生增项了，不一定是在施工单位这产生增项，有可能从主材方面或者基础设施，比如门窗，说你看这窗户多年了都漏了，这五金件都不行了，你是不是把这窗换了吧，好吗，他就光以为换窗户就是钱呢，那拆窗户是也是费用啊， 对， 这么说这窗户装完之后你侧面防水都漏了，你是不是还得重新修一下，这钱就出来了，就这一个小问题就会有好多钱，就是你可想而知，这装修里面这个东西，就是如果想增项，真的是无休无止的。那就是说，还有就是说，我们老说这个增项为什么会产生啊？其实这个跟就是说，我们对最终想达到的诉求可能有关。表面上我看的时候，可能我就想达到这个效果就行，但是有的人是不是？他要求比较高，那你这个诉求本身就是高要求，那你要正常用一个一口价的很便宜的价格去做这项目，你本身就面临的就是失败，最后你肯定这两人是扯皮的。 嗯，来吧，再来看看听众小强的问题。他说我们家装修啊有增项，我把几个增项多的我给列一下啊，网线预算50米，实际85米，超70%。PVC 的线管预算150米，实际305米，超103%。还有灯线盒啊，预算10个。实际用了23个，超130%。说这怎么回事儿啊？啊， 一看他就是理工男，记得这么详细啊。这个问题普遍存在于市面上大多的装饰公司，就是装企行业里面这个问题。因为什么呢？大家都是因为这个水电这一项啊，任何装企都把它看得很重，因为它保修时间长，所以它成本肯定是说要高。二一个就是它的利润空间必须要大，因为不然不大的话，它不能做到以后的后期这种延保。比如说保5年或者保10年，那这保障是要从这里面出的，所以说这个价格是装饰公司必须看重的。可其他行业赚那个，比如说其他的就是工种可以不赚钱，但水电是必须要赚钱的。那么这个水电这一项，就是说它一般如果你把就是一五一十的把这个项目这个造价和甲方说的时候，甲方也可能好，你这也太高了，那肯定就走了，就找别人去了。别人这是怎么说呢？你看我这个大概预估一个价哈，就像您看的时候，我说这个线我就100米，那线管呢也就150米。但是你事实上它根本就做不下来，等你做的时候你越做越多，它是按照米计费的，就或者说按照点位去计费，那么这两种方式都会产生了后期有增项。 对， 因为它给你一个很低的一个价格，告诉你我水电可能大概啊，说你这个300平米房了，那有5万块钱就够了，那么大改动300平米5万，这根本不现实。那么那甲方说那怎么着，那3万5万能做吗？他说能做呀，5万我给你做了呗，然后那后天咱们多退少补啊，那说的非常客气。那业主一看那行吧，然后到现场一交代，就是说这儿给我加插座，那儿你给我留个电视线，这儿给我留个网线，这我电动窗帘，我这个连个智能无线 WiFi， 这个什么监控，我这些都加到，哎，你看这些东西不就多了吗？多了时候他肯定不吱声啊，他也不会搂着你说你别动了啊，你再改你这个费用超了，他不会这样。 啊，他会等着你去主动去说这个要改道、嗯、然后你做的时候你看多好变三百米，像刚才他记那数据的时候很明显差的非常多，就是说你不可控，你也没有预知，就是说白了这个装起和这设计师就是两个人，就是他们就不负责任，所以会产生什么，一般像我们做这种一般都把这价格标死，就是点位到哪儿就是哪儿，非常清楚，你在图纸都能数出个数来， 对， 你就不用说在墙面，墙面你爱怎么怎么走，我们是按这个点去收费的， 对， 有一个点就收一个钱，一百个点收一百个钱， 是 很明白、 就跟好多年前了，那得有十年啊，还是多少年我忘了，然后我的一个好朋友那个时候他跟他老公、要结婚了嘛，然后新买的房子，新房子啊，然后后来装修那就没事都得去房子里去看一眼 人 装的什么样啊、而且她跟她老公都是学理的，所以家里比如说要求 WiFi 也好，那时候还叫猫、什么网线啊什么这那的那都得有，所以那就得走线啊，然后去到他们家看走线，嚯，他们家弄得跟蜘蛛网似的， 盘丝洞， 那线你得埋到墙里头去啊，嚯，在墙上打的那个 开的槽， 开的槽，不光墙上开槽，然后地上也开槽，还有走地的，嚯，我一去家里，我的妈呀，我说你们家怎么弄成这样，就为了走线，这些地儿以后都要埋这个 PVC 的管子，真的蜘蛛网似的， 是这样 啊，光埋这些管子真花嗨了。 一般 他们家在两室一厅的房子， 对，一般最多的一个管道就连有400根管，就智能的这些高级智能、包括在这些网络游戏这种的、就是这种别墅级的或者说大宅之类，他有这爱好的，一个管道讲了差不多300-400根支管， 你看看， 对，很密密麻麻的，就跟阵列似的，看着都、很规矩，很漂亮，很震撼的感觉， 都是钱呢、 呀，买得起大宅的咱们就不评论了啊。对，来再来看看小童的问题。 他说请教设计师啊，我就怕有猫腻，找的是知名的装起，结果呢一样有大笔的这个增项，这个知名装修企业搞预算他们不是专业的吗，那专业的估算后居然还超出这么多，如果不是计算上的错误，那就是摆明的坑人呐，您得帮我分析分析，就找了一个知名的装修企业，就原想着你都这么大名气了，应该就不会有这些了。 这跟知名一点关系没有。 是 啊，对，越是知名的，说心里话，它的成本越高，房租费啊，广告费啊，人工费啊，好多监理费啊，各个业务员啊，其实它这个费用成本特别高。那么它这个价格从哪出来？都是甲方给的。那么每一项里边的提出来这部分费用，都用于开支。所以说它的费用必高，所以说你花的钱肯定是多的，但是你用的东西可能都是一样的，就是在普通一些企业来讲可能都是一样的，但是你的成本就无形中就增加了，你这额外部分是给开支做广告的啊，真正的就是能落到你家里说能不能达到使用效果和级别，那完全看施工这个工人的素质，就是他的综合素质好不好，如果他认真负责任，那你这个质量挺好，如果不认真负责任，这就不好说，因为可能花了很贵的钱，但是呢你没有达到的效果，但是装大型装起呢它也会面临增项的问题，如果你即使签的闭口合同，还是那句话，合同内的可以不增项，合同外的还要增项，那这合同外是从哪儿来的，就是看设计师有没有这个综合能力和这社会就丰富的经验，如果他能预知到就跟写的合同里你真的是会增项很少或者几乎是零增项，但是就是说你就是哪怕是合同外的他也没有了，因为他已经都看到了，都跟写在合同里了，他有好多跟他看不到，或者他故意就让你看不到。我都给你写的这闭口合同也可以，大箱装也可以做闭口合同，但是他做不到无增项。 好，那来吧，接下来的这个我觉得就可以解释一下了。小杨说，请问设计师，我有朋友跟我说了，看懂装修报价单，向装修增项说再见，有道理吗？首先看得懂吗？ 对，就是即使你看懂了，你也不是专业人士。如果你真达到专业人士了，那你就自己就装了，你根本就不用认其他人来做了。对，这个事情很明白，就是你看，你既然是懂了，你就会看不了别人做的活儿，他每一项细节你都看不惯，因为你特别懂。就像我们一样，那我家里装修，那你举手投足我都知道怎么回事，就很明显，恨不得我自己上去做的。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说你如果太懂了，说我都能看懂报价单什么都特别清楚，那你就是业内人士了，那你就不会有增项问题，你自己买材料了，自己找人工人就做了，这手艺特别好，那你也得相当的懂，如果说你既然做不到这儿，或者工作特别忙，一般我真的没有时间打理事，那这你只能赚运气，